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我有咩错咧？即系。而家先系讲新春第一炮， 唔系你个炮未射完啫。 黐线，上个礼拜嗰集一半爆，三分一爆，即系你讲新春第一炮唔会有错啦，系咪先？ 唔会有错。 大家上个礼拜 新春第一炮续集 大家甚至听过啦，系嘛？咁今次就真系坚啦。咁啊，即系首先讲下，我嗰件系点样噶啦？睇一我哋，因为我拣嗰时候咧，佢一企埋嚟。佢係嗰六七條女嚟講係最靚嘅。 係。 OK?OK?、Okay? Okay? 啊、即係比較標青啲啦。 比較標青啲嘅。但我話埋佢聽，我講埋結局俾你聽 ,OK? 好。 佢、係蒙面法嘅受害者嚟㗎定係。一直落撚咗妝嘅。佢完全係認佢唔撚柒到㗎。 咁恐怖。 係呀咪咁唔算係。 即係認唔到佢但係唔至於醜樣。 唔醜樣。 係。 應該咁講啦。 係第二個人。 應該係咁講啦。同佢年齡係唔成正比嘅。係。即係 你老啲定後生啲呢 落個妝呢基本上係一個中女都唔中嘅女人嚟嘅。 咁難。 係一個女人嚟嘅。但係即係加埋啲架餐啊咁樣成啦。 咁幾歲呢 冇問啊。 你預計你 覺得呢我預計24、5、6、7、8啦。 我都27、8。 即係我睇樣呢我又估係22嘅啫。即係啱啱一睇鐘嗰時候呢、即係睇台嗰時候咁咦都叫後生幾靚女喎咁樣嘅我係咁樣見到嘅、即係甚至我哋採購報告呢因為我哋搞完之後通常都係採購報告㗎嘛個個網友都話佢靚女㗎咁、我就即刻就話佢聽嘩真係蒙面化嚟㗎呢個屌真係你落嗰張就完全認唔到完全第二個。 呢個咪叫蒙面化呢叫易容術。 易容術啦咁上下啦。咁其實某程度啱嘅。有啲蒙面法應該要執行啫，唔好搞得唔撚離譜嘅，但香港嗰個就唔應該執行嘅啫，唔應該針對示威者嘅啫 ，OK， 針對女就應該嘅 ，OK， 蒙面法 ，OK， 咁但係咧，係咪真係好差咧？其實 sorry 唔係嘅，咁而家開始講翻啦，咁我揀完女啦，咁當然我哋攞只鱷魚出嚟玩啦，係咪先？咁到落即係氣氛其實唔係我搞噶嘛，即係鱷魚幫手搞噶嘛。咁呢我已經覺得我隔離嗰條我自己揀嗰條女呢已經癲癲地嘅。即係又玩得啦又劈得啦。咁即係我哋咪成日講嘅阿小黑有乜好處呢就係因為佢會唔停咁漏人玩。OK， 咁阿廣東妹有乜好處呢又係佢係完全唔停咁漏人玩嘅。即係譬如自己嗰條仔唔喺身邊呀或者係冧撚咗啊咁佢會繼續同你飲酒嘅。 即係甚為主動囉。 甚為主動嘅。咁我呢件女就係啦。佢就甚至乎比小黑同埋廣東妹呢係更加玩得癲嘅。可能個樣嘅問題啦。但當然我唔知㗎當時仲未落妝㗎嘛。咁我覺得嘩執到寶啦。因為我有一個諗法嘅。即係如果你呢個一啲女仔喺間房度即係喺間 K 房度玩得好癲。 上到房都唔會差得去先。 係冇錯啦。咁我已經嘩屌你咁 主動㗎嘛。 執撚到啦咁撚搶姜㗎呢件女。個個都一陣同你玩下。即係點樣呢輸嘅時候呢一輸嘅時候呢好認真嘅時候一咬我撚驚嗰啲做撚晒出嚟㗎。係咪贏咗嘅時候呢但大家俾隻五我呀咁嗰啲完全識做喎。咁我幫佢頂走呢佢又會無啦啦主動唔係嚟錫我一啖喎。咁我當然啦佢幫我頂咗我又會錫返佢啖啦。記得嗱呢啲係咪非常之好先。好啦當然啦廣東妹都係啦。咁小黑唔喺度啦。咁其他你女仔呢就只係比較慢熱少少啦。咁你知啦玩隻鱷魚呢有啲女仔就唔撚驚㗎嘛。 係啊。 嗱你睇下就係嗱我睇下驚同唔驚分別啦。我嗰件女唔驚嘅。OK? 撲你嗰間撳落去。扑你一撳咁冇嘢玩咗一半呀咁撚半屌你撳三粒撳三粒牙齒呀 佢真係佢咁樣咁樣癲嘅。即係佢搏俾人咬㗎好似唔知點解。 唔係其實我話俾你聽啦，呢、這個就係對個遊戲嘅投入感嘅問題。即係好老實講，咬落去係人都知唔會痛， 唔會太痛 嘅冇事。但係當你投入個遊戲裏面呢，即係你當你見到佢無端端憑牙耷落嚟咬你嘅時候呢，嗰種興奮程度係唔同 嘅。唔同嘅。咁其他女有啲女仔呢就會戰戰兢兢啦、 啊、 想掂唔掂啦、 啊、或者摸下你又摸 下摸下佢呀咁樣。跟住我哋呼一聲佢條女又驚啦咁樣。咁我哋成玩呢咁嘅遊戲。咁、啊、其實大多數啦當然啦佢嘅小黑好似阿廣東妹玩過一次啦佢唔會覺得、 啊、 有大問題㗎噃。係咪先 ?OK? 咁咁照玩玩玩得好開心啦。咁不如講下埋單啦。呢、 啊、 次係非常之平 嘅。 我除咗係應該係直行唔使畀錢、 嗯、 我仲有錢袋落袋嘅。 係。 點解呢你諗下新年流流點解你會可以同以前唔同嘅呢有冇俾個答案我其實我知點解。 嗯因為啲女唔係主場囉。 嗱首先一我哋呢次係租咗一間平時呢要有兩個 DJ 嘅房 ,ok? 嘅露台房。 啊、 但係今次呢 鋪歪到一個啫。 係啦鋪歪一個啫。因為其實我哋開頭訂嗰啲就係冇露台嘅房嚟嘅。佢淨係去一個 DJ 就夠㗎啦。咁、 啊、 但係呢次呢即係冇客呀、 啊。 就 upgrade 咗俾我哋去露台房。咁、啊、一個 DJ, 都係俾一個 DJ。咁然後慳咗三嚿啦。最低消費就跟返普通房嘅最低消費。 嗯、 其實冇分別㗎。你最低消費係普通房又好。你露台房又好你特級露台房都好、 嗯、 其實喺我嚟講都係一樣因為我哋一定飲曬、 啊。 我哋唯一要我會蝕嘅係咩呢係飲完酒飲曬再飲嘅、嗯、再叫飲嘅再叫 酒 嘅繼續嗌嘅啫。因為其實你簽唔簽得好多㗎嘛佢唔會簽好多俾你㗎嘛。咁呢次呢就賺點樣賺呢係賺咗我根本就冇俾過其他酒錢。係、 嗯、 我淨係俾過最低消費之後 啊、 就一蚊都唔使俾 啊， 唔系唔使俾，其实系喺边度咩咧？喺利是嗰度俾咗， 嗯， 即系平时啊玩嘅时候，我都醒阿张强噶啦，醒完佢，咁跟住就你我嗌一打，你咪签一打咯， 嗯， 以前系咁样噶嘛，即系最低消费过咗之后，我嗌一打，阿张强签一打啦， 嗯， 咁啊咁啊够玩啦，呢次唔系，可能又冇乜生意啦， 啊， 咁啊阿张强签咗两打过嚟嘅， 嗯。 OK, 都唔跟住佢兩單都唔能夠玩啦因為其實幾個因為嘢啲女係玩得比較開心。 嗯。 反正咪從我哋同佢幾飲得啦因為大的飲得啦廣東妹飲得啦都即係我同阿碌都唔會太差啦係咪先。咁都其實兩單尖咗兩單嚟都飲曬。 嗯。 咁跟住好衰唔衰唔係好衰唔衰嘅。阿張強又帶佢個咩堂細佬。 嗯。 而家佢堂細佬就係都係嗰度做。 嗯。 介紹我哋識。咁我唔使講啦。 咪又係 cam cam 地嘅。 都係 cam cam 地㗎。 啊係咪成個家族都係咁㗎。 係啊唔想知點解。但記住啊張強係有老婆同埋仔女㗎。 啊 ,ok? 但係我哋知啦好多同性戀者呢都會有老婆同仔女嘅。 掩飾佢哋呢個 咁樣呢啲唔關事啊啲。喺戰男俱樂部唔好講同性戀 ,ok? 冇。 ok, 我但我哋 係講嘅 cam cam 地嗰個嘢。 我哋係唔會反對同性戀嘅係咪唔歧視佢嘅但係盡量喺節目嗰度唔講嘅啫 ,ok? 都應該啊佢先啲網友唔鍾意聽㗎嘛 ,ok? 我知道網友都唔係反對㗎 ,ok? 係唔鍾意聽㗎啫無謂講男人點解啫 ,ok? 咁因為阿張強嗰個表弟喺度啊咁佢堂細佬咁其實個個都有利是嘅其實我一嚟之後我就派㗎啦、 啊、 我派咗俾 DJ 啦我又派咗俾嗰個侍應啦阿張強啦咁仲有啲其實有冇我唔記得咗四封利是啫咁剩返一封利是冇人收冇人攞咁跟住張強就嗌佢個表弟過嚟介紹我哋識。咁我話唔好走住我就求其諗住俾封個利是佢撚走啦即係嗰啲禮貌嚟嘅啫係咪先。而且錢都唔係我嘅係咪先。係咪一俾咗呢張張強話嘩嗱咩啦咁叫即係叫個台細都簽多一單過嚟喎。咁啊個 台細喎一封利是換一單。 一封利是你知唔知一單其實一單喺神山山山莊係幾錢啦 幾錢啦 780。 嘩咁張強真係識做喎、 啊。我畀呢封利是呢就慳咗680。 啊 ,ok? 本來都唔正止啊張強我本來唔正止一單嘅根本飲唔晒咁解嘅。 吓、啊，阿张强仲叫个 DJ 屈，想屈埋个 DJ 啊！ 喂，屌你老，啊，签约打过嚟啊！哇，屌你老，唔系签唔签啊？签约打过嚟， 系饮得晒问题， 我哋都饮得晒嘅，啊，最多死翻酒店嘅啫。OK， 咁啊，所以形成呢次咧，埋嗰张单咧就好卵平，因为我你谂下，我哋六条友啊，每人七六四千几银， 嗯， 吓、啊，最低消费2000蚊都唔使， 啊， 系咪先？咁你谂下呢次我系咪我咪叫自由？除咗我唔使俾钱之外，我仲有钱赚咧， 啊， 咁、啊、当然啦，我识做啦。吓、啊，咁回程嘅的士嘅车费我俾啦，吓、 啊，宵夜系你俾啦， 宵夜梗系我俾啦。咁你冇食早餐嗰啲就冇咁关事啦、 啊， 即系嗰餐下午茶都系我俾嘅。 蠢女嗰啲咧， 蠢女嗰啲我唔俾啦。咁我都系尽量赚咗，即系叫赚啦，赚咗千零蚊，我都起码使翻六七嚿水出去噶，食个宵夜都七嚿啦，饮餐茶都两嚿啦，搭车都两嚿啦。其实某程我都系一蚊冇袋噶，其实某程度可能有几廿蚊袋咯。喂，唔系应该咁讲，系我冇唔使钱玩啦。一定唔使钱玩㗎啦。咁我算 ,ok 啦，因为我洗返晒。好啦。咁讲返去食宵夜呀。咁其实仲可以嗌酒飲嘅。但你知啦，有啲嘢咆哮緊㗎嘛。 即 係神山虎咆哮緊㗎嘛。阿陆已经唔肯见咗人。 咁撚快。 好撚快。 咪因为佢唔过夜嘛，咪 呀。阿陆嗰啲唔过夜呢，咁阿陆都要可能即係佢阿陸而家係咁樣係咁樣嘅，佢唔過夜佢都要搭車走啦。阿陸就會診完照俾錢過夜錢俾條女嘅。我唔知呢次係咪呀，以前係成日咁樣嘅。俾過夜錢俾條女。咁陪到三四點，咁阿陸搭車走啦。咁嗰條女鍾意係瞓喺嗰度酒店啦，又俾曬錢㗎啦嘛。鍾意瞓酒店乜唔瞓酒店嗰條女咪走囉。阿陸以前係咁樣嘅，呢次我唔知啦。咁阿陸就平埋唔見咗啦。咁我哋呢阿陆走得啦，咁即係阿陆就咆哮啦，大家時間差唔多啫、 啊、 大家一齊同一時間飲㗎嘛，咁就唔認知阿陆㗎，阿大的又有飲，我又有飲，阿 Seven 有冇飲啊，唔知啦，阿 Seven 有飲㗎嘛，咁阿七都有飲，即係唔係楊岳橋喎，叫阿七啫喎 ,ok, 我哋阿七啊，咁仲有一個新嘅嚟玩個叫 L, 佢之前飲咗嘅，咁其實某程度都滾滾底係啊，空少冇飲嘅啫嘛。 點空少冇飲唔得意？ 空少唔 即係佢冇咗需要， 佢冇咗啲需要，佢話咁可以講一個空少故事俾你聽嘅，一陣間先其實唔係我講嘅，阿七講俾我聽咁阿空少都知嘅咁玩完之後咁埋單啦，咁賺咗錢啦，食宵夜啦，係咪先？咁而家係阿個粥啊，阿個豬腦雞啊。咁呢次梗係賺得自己更加整多一打沙爐啦，係咪先？炭燒啲正啊，係咪先？補下啲蛋白質啊嘛， 為咗為隻神山虎嘛， 為咗為隻神山虎啊，係咪先？好啦，唔撚知點解，可能真係廣東妹上次嘅關係。廣東妹上次呢，我哋其實呢，我哋上次冇講嘅，即係再上次冇講嘅。廣東妹呢就自己都嗌唔夠飲酒唔夠喉，因為幾飲得。咁喺宵夜嘅時候都仲嗌咁嗌酒飲嘅。咁就緊已經冧上加啦。 咁你嗰個呢，你嗰個冇仲嗌酒飲 都冇啦。但呢呢次呢廣東妹又要嗌酒飲喎。咁當然啦，好似阿七話自己唔知阿七定 L 唔記得咗啦，佢話自己未夠喉飲酒。大的一定唔夠喉㗎啦，你俾好人多佢酒佢都唔夠喉㗎啦。大的好似你飲酒好似阿健哥哥你咁飲幾多唔夠喉啦。啤酒水嚟嘅啫嘛，系先饮十单好俾，好同 黑牌都系水嚟嘅啫，其实 十单都系水嚟啫嘛，但系似你嘅，咁啊连广东妹又唔够喉，咁佢三个再啦，三个再食宵夜之后饮多打半， 罐装定支？ 罐装 装冇多啫，一罐都系两杯嘛， 咁都几过你恐怖啊，所以咧，咁跟住仲话你老味啊嘛，食捻完宵夜。咁啊嗱冧啦，捉埋我嗰件無面法啦，我而家叫佢無面法啦，因為我其實冇乜，因為唔會再搞佢呀，所以我哋微信啦乜嘢都冇問過佢咩名，佢咩名我都唔記得咗，但係無面法上去啦。咁啊你知啦，我哋住神獸，咁佢一個好靚嘅浴缸㗎嘛，咁我呢次又係好似上次氹鳩啊廣東妹咁，但係啲溫泉粉落去呢有一顏色啊，我就氹鳩佢，好香啊，係皮膚。啊！屌你老母條蒙面法， 唔忍受， 唔忍受氹，唔忍受氹。咁其實我知點解嘅，我知點解。OK， 咁唔喺一齊沖涼咯，唔緊要啦。咁我有我沖，咁我沖咯。咁我沖緊涼，咁佢就我就沖緊浴缸啦。咁阿無面髮咧就沖花灑啦。有花灑噶嘛，一齊沖噶嘛，咁都係一齊沖啦。咁但係你知我浸浴缸就會時間會耐少少啦。浸浸下，個無面髮行過嚟做乜嘢咧？ 幫你擔？ 唔係。1500蚊女用即係冇擔，唔係擔㗎喇。 幫你擦背呀、 啊。差唔多啦，佢攞啲番簡 啊 幫我捻我條頸 啊 捻下膊頭 啊所以我好舒華佢以前一定係做特筆嘅。 啲手勢都 OK 嘅、啊。手勢 OK 嘅、啊。OK 嘅咁樣。仲識得搵啲番簡喎、啊。 嗯。 畫少少嚟捽我條頸喎、啊、捻我條頸喎、 啊。做 KY 咩大佬。 啊喂真係點解呢啲係。骨牆專用㗎嘛係咪喺度條超打飛機嘅啫係咪先我都唔知佢做咩啦係咪先因為佢係嬲住條 肉筋 肉筋咁樣嚟幫我捏喎唔好話喎你試下喺個浴缸裏面浸緊啲唔係溫暖呀係比較熱嘅水我係好鍾意好似浸溫泉咁樣我啲水好熱嘅咁已經出緊啲排緊海下流緊汗流滴緊汗㗎啦咁後面有人跑嚟捏喂又捏下額頭喂喺一個好正嘅嘢嚟㗎喎所以浸溫泉點解係附帶同埋按摩呢咦原來真係堅㗎喎所以點解啲溫泉區呢咁多按摩嘅地方就 咁佢咪係咁咆哮囉你神山虎 咆哮緊㗎啦已經凍嘅有㗎啦咁咪但都要浸㗎因為好撚鍾意浸浴缸㗎嘛你坦白講嗰日我浸咗三次㗎啦第一次浸完之後夜啲我又自己浸嗰條女走咗我又自己浸一次又浸咗三次嘅其實。OK， 咁佢捻完啦咁跟住咁穿返件 會唔會浸浴缸其實散咗酒氣嘅呢 會㗎會㗎。會㗎。空少龍我都同一時認為。淨係得我一個好優我講唔啱啦空少龍我都認為呢浸浴缸呢係可以出啲汗嘅。出啲汗呢嗰啲血呢就會即係喺你啲血裏面嘅酒呢啲酒精呢就會揮發啲出嚟嘅。 嗯。 係會冇咁醉添嘅。OK? 好啦咁整完呢大家我會撈條毛巾啦大家一入去啦。咁你知啦神山虎㗎嘛。好話我開埋聽佢哋唔醉呢我有啲溫溫溫地㗎啦。其實某程度呢坦白講我唔係好想做㗎啦已經。 嗯。 其實我係希望呢瞓醒還都是1500蚊㗎嘛 執一劑 一劑咪算囉瞓醒一劑咪算囉係咪先啱先但係神山虎就有個唔同嘅嘢啦無論你係咪醉定唔醉有啲咁嘅刺激呢佢動有㗎佢動了㗎啦 即係將大人同細佬係分開咗 係啦我係人我係分開咗㗎 原本就小佬控制下面而家就分開咗下面還下面思想上面還上面 下面動了上面我就最最地咁都係最還最啫即係揸揸下波啊石下嗰啲梗係我緊得㗎啦我一揸落個蒙面髮度嘩臨諗到呢好似麵粉咁咁我知啦一對黏拿嚟㗎嘛對黏咁當然你就唔肯同你一齊沖涼啦因為副架撐都睇落去你會唔開胃㗎嘛咁 咪 就 細路仔添 咁多對黏嚟㗎臨諗到呢好似枕頭㗎嘛啲羽絨枕咁樣臨諗到咁樣咁佢呢其實都即係你知我揸嗰啲細㗎嘛唔係細嗰啲呢都挺得硬少少㗎嘛一揸啲所謂大少少嘅都唔算大唔算大呀咁 吸手大啲。 吸手大啲啦咁即刻嘩臨呢我都冇人㗎啦但係冇人臨冇人啦我話冇人啫神山虎話有人㗎嘛 即係分開咗。 分開咗我動有咗嘛。咁照揸咪照掉啦。咁帶袋啦實卡咪啲你一定要帶啦當然佢冇俾錢我賣廣告我都講。我真係大實假面㗎嘛一插落去嘩仆你個街泥牛多海鬆到呢 要鬆佢蛋糕 鬆佢一隻軟熟嘅雪芳蛋糕喂大佬即係你能屌清嗰啲有啲嗰啲咩廣東妹廿零歲後生啲上山妹又唔係成日出又唔係成日俾人屌嘅佢佢炸好多㗎嘛一十六妹屌你喇 入咗㗎啦 入咗㗎喂 我唔係好幼㗎㗎，加上神山虎佢會更加會令你 粗 少少㗎喎，大佬入咗啊，咁做下都算啦，唉哭你又街照襯啦，你知鬆有個唔好處啦，唔夠 逼吧， 逼㗎嘛，或者唔夠逼 壓迫感， 咁你出現就難㗎啦，你加上飲乜酒，即係神山虎冇飲酒啫，我有飲酒㗎嘛，係咪先，你明唔明個道理，咁哭街啦， 起碼診成粒鐘啊！ 即係我嚟診成粒鐘，唔撚得啊！我唉，停啊，唔撚柒做啊！我有咩瞓翻喺度？瞓翻喺度啫，我瞓翻喺度啫。即係神山虎屌你老母，唔瞓翻喺度啊嘛！ 仲頭惡望住你添。 咁啊，蒙面法點咧？打屌你啊！即係唔好話唔撚擔喎，即刻女騎士上身 啊！ 哇，拆騎一齊1650，我屌你老母，佢真係～佢插一坐低一插落嚟，佢嗰樣狠啊！屌你老母，禽兽啊！禽兽，好似谴责示威者咁。屌你老母，禽兽！哇，嗰種狠劲啊，喺度唔系咁磨零份，喺度磨。 哇，我松啦，哇，我松啦。 喂，大佬，你唔系讲笑啊嘛？屌你老母，喺度唔明？喂，我就冇乜感觉。神山虎就都冇乜感覺㗎啦，咁我得個眼字囉，係咁兩命，我喺度做到啊蒙面法，唔撚得啦，唔撚得啦，我都射唔出喎，因為真係好，真係其實幾 wing 啦，咁就算啦，咁啊蒙面法都終於放棄啦，啲禽獸都終於放棄啦，OK， 其實我真係兩個幾撚難屌閪。嗱，你佢一個架喺床上咁嘅表現，就可以證明佢點解喺機場係玩得咁撚癲。OK， 好啦，咁啊算啦，咁啊求其去浴室諗條蕉，跟住瞓啦，瞓到唔知幾多點，咁跟住咧又有手喺我條頸後邊鏈喎， 捽醒你， 鏈我條頸。哇！你係咪屌你老尾前世屌你老尾未撚做過特筆㗎？屌你老尾 前世未撚做過愛喎！ 你係咪認為屌你老尾真係好撚想特筆啊？咁屌你老尾捏捏下 又硬咯喎！ 咁又硬咯，因為係神山虎啊嘛。咁啊嗰時醒地㗎啦，醒地㗎啦。嗱，嗰其實 係日頭定夜晚嚟㗎？ 都開始日頭㗎啦。我估計啊，你唔好問我幾多點。嗱，條女係八點鐘我趕佢走啦。因為我驚佢強姦我埋我第三次。OK， 佢真係強姦緊我啊！真聽， 但都係千五蚊啫。 是啊是啊，咁大概可能係天蒙光，其實因為我刪咗個窗簾，其實我唔好黐。佢八點佢係走，七點佢仲喺度瞓緊覺嘅，我估計。咁六點鐘個咁可能五六點鐘到啦，嗰頭就捏我條頸。捏下鄧有啦，一人山虎㗎嘛。佢唔會理我感受㗎。佢哋先人山虎係唔理我感受㗎嘛。咁剛剛咁嗰條女即使係硬禽兽都玩咗啦，又嚟又自己騎上嚟，又同我騎上1650。但係當然你騎下，喂大佬乜嘢走起都去都冇緊晒啦，我緊清醒啦。咪撳返住佢落撳返佢落去咪由我去拆騎啦，費事下俾禽兽啊，咪先。咁咪診囉。診即太撚勁啦。啪啪啪啪啪啪，咁咪快撚咗喎，即係平時神山虎係冇咁快㗎。OK， 佢可以俾嘢嚟。呢次呢係神山虎以來呢最快嘅。但你再諗下喎，佢係松玉蒙嚟㗎喎。佢雪方蛋糕嚟㗎喎。都鼻鈴埋咁射咗喇。一射咗之後嘩，好似唔知點解好似一世未射過精，定係一世人射緊晒所有精咁啊。唞氣呢就係咁樣啦。嘩， 條女驚唔驚呢？其實 條女話 你冇事 嘛，冇嘢啊，冇你啊，你咪哮喘啊，好 咪驚你馬上 高咪抵緊咗大佬，你冇嘢，我冇事，俾支煙我食就得㗎啦， 咪以為你馬上高嘅仆街，通常都係扯下扯下就香咗㗎嘛， 咁樣做撚完之後，咁做撚完之後啦，係咪？唉，咁啊瞓。咁就八點啦，記住八點，我知八點啦，點解八點我就知呢，佢走咗嘅時候我就望望手機。咁佢去廁所。佢喺廁所呢我就攞返條褲出嚟。 攞錢。 攞錢。 數定1600蚊，1600蚊、 啊、 因為我會一定未貼士嘅，就放喺佢個枕頭度。佢、 啊、 一翻到嚟，見到個1600蚊，咁佢咪瞓覺啦，佢自然會著衫走啦。 啊， 即係你想佢走，好撚簡單嘅啫。 擺低個， 你想佢走就擺低嚿錢，佢就會走啦、嗯。如果我呢1600蚊唔擺低，唔攞出嚟，仲喺條褲度，佢就又嚟瞓，瞓翻陣，瞓到可能10點鐘到啦。但我放低錢，佢就走啦。咁咪好。走咗唔使俾佢強姦，我真係我成日經俾佢強姦第三次啊！ 你仲得唔得咧？你覺得？ 得嘅，得神心寶一定得噶。因為點解神心寶得咧？點解就係因為我星期日係約咗一個朋友、嗯、女嚟嘅、 啊、 我就諗住送我手頭上呢一隻錶俾佢 啊， 呢只是 watch 啊。 我喺網上邊咧，喺 Facebook 咧，我就話係我生日禮物，而家我生日禮物 啊。 本來買嘅呢只錶 啊， 呢只錶賣而家呢只錶咧。在香港賣緊1560蚊， 呢 只表，我係諗住送俾一條女嘅、 嗯、 ，OK 啊，咁咧，但係最後一個女都放飛機， 啊， 咁而家就係呢只表就變咗我啦， 啊， 咁當然啦，博佢咁諗住，係咪先？我先會送啦， 未博嘅， 未博過嘅， 係 一個舊朋友嚟嘅，嚇，咁啊，唉、有冇男朋友啊？而家、 啊，我應該唔識噶嘛， 唔識呢個完全唔識呢個唔認識，我細妹嘅朋友。你識我細妹啊？你唔識曬我細妹啲朋友㗎？嚇 嚇 嚇！咁、啊、就 有冇住過㗎？ 冇住過。 哦，咁即係唔係嗰個啦？ 嚇、啊，唔係嗰個，唔係嗰個。咁啊，同佢跟住咩啦？但係最後冇 啊， 我就揾咗另外一件女 啊 嚇。咁、啊、另外一件女博嘢咧，你知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咁就梗係下個禮拜先再講啦。OK，OK。 第二炮， 第二係新春連環炮 啊。 OK， 叫做好。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冇朋友屌，咁我屌啲乜撚嘢呢 ？OK， 咁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再傾， 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薩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強硬3倍，貼身得嚟又冇啲古靈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會引起乳膠過敏。薩卡米刁民牛極力推介。